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继上个月地铁二号线的安全门全线投入使用之后，在9月10号，北京地铁一号线的安全门全线投入使用了。苹果园站因为涉及枢纽改造暂不投用，那这样的一个举措呢，也比计划提前了20天。而至此，北京全部19条地铁线路均已经实现了安全门防护，乘客的安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最近，北京市东城区的政府决定对于草场地区实行排除隐患燃气切改工程，涉及500多户的居民家庭，改燃气取暖为电采暖，同时配套全电厨房建设工程。该工程呢，也是北京市首个民用住房区引入的全电厨房项目，1000多户的居民家庭也将会推广全电厨房。从饿了么了解到，9月中旬这一平台呢，将在下单确认页添加无需餐具的备注选项，并为选择该项目的用户提供积分奖励。而在此之前呢，美团也已经宣布了增加这一选项。多个外卖平台也建议全社会共同参与此事，并呼吁尽快出台国家的标准，一起保护环境。来自威尼斯电影节的消息，当评委会主席安妮特·贝宁宣布把今年的金狮奖授予《水之行》的时候，威尼斯电影节的新闻中心也爆发出了强烈的喝彩声。作为一部怪兽片能够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斩获最高荣誉，也实属罕见的现象。 Oh.

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性的选择前倾的坐姿进行办公，下班之后呢，大部分的人都会喜欢半躺在沙发上看一看电视，玩一玩手机。其实你知道吗，这些舒服的姿势是最伤害腰的，那时间长了呢，很容易引起腰痛。人在平躺的时候腰椎的负荷是最小的，但是不管是站立还是坐着，这前倾的姿势都会让你的腰椎负荷大大的增加。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正在听节目的白领朋友们了，那如果你也想保护腰椎的话，首先要改掉久坐的坏习惯。虽然说工作时间比较繁忙，但是也要注意不能久坐。其次，对腰椎最好的坐姿就是抬头挺胸，端端正正。你记住了吗？ 在人世上也没有无奈的分离，

昨天是 SHE 成军16周年的纪念日，那如今这三个人呢可能分别都有了不同的归宿，比如说 Ella 已经家庭幸福，不再是假小子了，那 Hebe 呢依然是风轻云淡但却特立独行， Selina 浴火重生，花开依然美丽，他们从温柔自信勇敢的女孩经历过人生精彩的捶打之后，已经成长为智慧能力成熟的女子。SHE 出道16周年了，那相信在第二个16年他们依然会继续独立自主，挥舞骄傲的披风，书写属于他们的 SHE。 天都不热，再反对。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随着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的崛起，硅谷创业家埃隆·马斯克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他被广泛的认为是乔布斯之后的下一个创新领袖。那其实除去创新领袖这个殊荣之外，马斯克的另外一个外号更被大家所熟知，那就是硅谷钢铁侠。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一起走进马斯克的创业故事。马斯克28岁创办 PayPal， 掀起了网络支付的革命。31岁创办了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启动了人类移民的火星计划。32岁时成立特斯拉，将电动汽车带入到了大雅之堂和寻常人家。40岁宣布打造新一代的交通工具超级高铁 Hyperloop， 再一次引导了交通革命的浪潮。毫无疑问，年轻的特斯拉 CEO 马斯克就是一个活着的传奇。但是马斯克的想法一开始并不是被别人接受的，反而收到了很多人奇怪的眼光。他认为地球面临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如何用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和消费能源。如果不能在21世纪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都将会面临灾难临头。而另外一个可能会影响人类生存的大问题是如何移居到其他星球。针对第一个问题，促使了马斯克成立了特斯拉和 Solar City， 也就是美国最大的屋顶太阳能系统的供应商。当时跟他谈过的人都劝他不要做，甚至有一个朋友还特地去找了火箭爆炸的影片给他看。所以一开始真的是非常困难，但是每一次马斯克都会从失败当中去学习。终于在2008年，他获得了成功，也让猎鹰一号进入到了地球轨道。那时候他也用光了他所有的资金，但幸好是成功了。所以在后来的一次演讲当中，马斯克也说了一些关于创业成功的秘诀，有些也许你已经听过了，但他却说值得再次强调。关于创业成功的秘诀，第一点，马斯克的建议是非常努力的去工作。第二点就是吸引顶尖的人才和你共事。企业是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去创造产品或服务的，无论你是要创业还是进入企业工作，关键都在于与顶尖人才进行共事。你应该去设法加入一个优秀的团队，然后跟那些你佩服的人一起工作。而创业的话，更是要想尽办法找到最厉害的人才。第三点就是聚焦在信号上而非杂音上。很多企业混淆了焦点，花很多的钱去做一些不会让产品变得更好的事情，但是特斯拉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却把钱投入到了研发和生产设计，不断的去改进产品。第四点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跟随潮流。第五点呢，就是年轻人应该要有冒险追梦的精神。年纪越大，要承受的责任就越多。当你要面对可能会失败的风险时，往往还要考虑到身边的其他人，变得比较犹豫。所以马斯克也鼓励年轻人一定要在最值得冒险的最佳时机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努力放手去做，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上网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您现在是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将跟您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那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

这份友情陪伴你逐渐飞远，匆匆别话在耳边不断打转。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城市里的汽车越来越多，红绿灯摄像头越装越多，道路标线更是种类繁多，越来越复杂。8月1号起，又有一种新的交通标线被发明出来了，这种标线叫做3分钟临时停车点。我们接送人临时上下车的时候，本身禁止停车的道路，如果有这个线，就可以在线内的区域临时停靠，不用特意去找停车位了。但是3分钟临时停车点停车时间只有3分钟，超过3分钟，旁边安装的违停摄像头就会自动抓拍，你就成了违章停车了。所以说3分钟临时停靠时间一定要把握好。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新标线叫锯齿线，这种锯齿线的含义是引导机动车准备进入临时停靠点。据交警介绍，机动车只能沿着锯齿线外侧的虚线位置进出车辆，不能碾压实线，否则会按照车辆为违法禁令标志停放行为进行处罚，扣3分，罚款100元。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3分钟临时停车点，把握好时间，锯齿线碰都不要碰。 说的未来到底多